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卷五，狐妖祸骨案，第175集，狐狸精。半夜三更的松江府街道上，原本万籁俱寂，突然不知道从哪个犄角旮旯里头传来了尖而厉的一嗓子，惊得四周鸡飞狗跳。 有妖怪呀！ 随着这惊天动地的一嗓子，松江府所有的狗都开始狂吠，好些人家家里的灯也亮了，不少住在二楼的住户都推开窗户往外张望，只是被冷风一吹又赶紧缩回去了，关上窗户嘀咕一声： 妖精又出来害人了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 就在这有些混乱的夜晚，松江府城门外长长的官道上走来了浩浩荡荡的出巡队伍。大马车里，小四子搂着小五毛茸茸的脖子正睡得香甜，展昭打着瞌睡，靠着一张羊皮垫子翻看着一本关于狐妖的书。白玉堂在一旁闭目养神，赵普这会儿僵着不动，坐在车上跟练功似的。展昭看一会儿书，就抬眼有些幸灾乐祸地看看赵普。原来这几天公孙突然伤风了，别看是神医，自个儿病了也没什么办法，吃了药总是打瞌睡。前两天总算见好了些，刚刚吃了药正看书呢，突然睡着了，而且还一头栽倒趴在赵普腿上睡死了。赵普想把他扶到一旁，不过小四子虎视眈眈盯着，那意思是谁弄醒他爹爹他就跟谁急。赵普只好僵着腿忍着，这会儿半边身体都麻了，比练功还累。 哎呀，你看得怎么样了？ 赵普实在是想转一下自己的注意力，就问展昭。展昭手里的书是一个算命瞎子给他的，貌似那瞎子和阴侯天尊都有些交情，书中详细记载了关于狐妖的一些消息。展昭捧着书，拖着下巴看正闭目养神的白玉堂， 神神叨叨的，也不知道是真是假。 狐妖什么特征？ 通常一身白。 狐狸有白的也有红的和黑的吧？最常见的不是屎黄色那种吗？ 王爷，屎黄色那种是黄鼠狼。 正给小四子盖被子的紫影提醒赵普， 都说白色的狐狸容易成经典。 嗯，这里说狐狸精还分三六九等。 最厉害的就是白色九尾狐了。 展昭打了个哈欠，一边说着一边伸手去撩开白玉堂衣服的下摆瞄了一眼，白玉堂倒是醒了，转过脸有些不解地看展昭。展昭赶紧缩回手继续翻书。 这书上说如果拽到狐狸精的尾巴耳朵会跑出来。 有什么明显的特征没有啊？ 长得都相当漂亮，而且男的比女的多。我一直以为狐狸精都是女的，原来大多数是男的，是变成了女人来骗人的。 展昭边说边爬起来凑过去翻白玉堂的头发，似乎是在找耳朵。 是吗？感情是男变女啊？ 嗯，除了有耳朵之外，据说还喜欢美男子。狐妖以吸食美男的阳气为生。 展昭摸着下巴，又伸手去抓起白玉堂的手，盯着他手指头看。白玉堂有些不解， 怎么了？ 书上说狐妖的手指上会有细细的白色绒毛。 展昭撩起白玉堂袖子看他胳膊， 白玉堂收回手，展昭又凑过去捧着他脸看他脑门。白玉堂被他看得很无奈，他发现展昭特别喜欢动手动脚。展昭皱着眉头继续仔细研究白玉堂的脑门。 书上说男人的阳气从脑门上能看出来，光光亮亮的就是阳气很旺的成年男子，如果和狐狸精相处的久了，脑门就要发灰，最后发青，当发乌的时候，人骨姐就差不多该死了。 欧阳懒洋洋趴在一旁也翻看着一本风俗地理志， 说拽尾巴什么的有些扯吧，谁家狐狸精拖着尾巴满大街跑，不都藏起来了吗？ 书上说戳尾巴骨，尾巴会跑出来。 展昭说着伸手捏住白玉堂的鼻子，白玉堂不解地看他， 你又怎么了？ 展昭捏了一会儿放开手， 狐狸精的鼻梁捏一下，鼻头会变尖， 可见我不是了。 没准儿， 反正你肯定不是。 为什么？还有人说狐狸精如果生产，会把小狐狸和大户人家刚出生的孩童交换，小狐狸都在不知道自己是狐狸的情况下长大的。 你是猫妖吗？没狐狸的份儿了。 这里说狐狸精是万妖之灵，没理由啊，我觉得猫比狐狸要精明些。 下次碰到狐狸你跟他比较一下，也好给你们猫族正下名啊。 你还挺会耍嘴皮子。 狐狸精小时候什么样？ 据说很可爱。 紫影突然伸手戳了一下小四子的尾巴骨。众人沉默片刻后，没见有尾巴露出来，倒是小四子扬起脸，迷茫的四周看了一圈，伸手摸摸屁股，趴下继续睡。赵普突然低头看了看还趴在自己腿上呼呼大睡的公孙，摸了摸下巴。 哎呀，这书呆子倒是挺像狐狸精的，精瘦精瘦还一身白，长得不错，性子也像。 想罢，赵普就伸手去戳了一下公孙的尾巴骨，他手指都刚刚戳到，突然就见公孙一把抓起了个什么东西，对着赵普就拍了下去，嘴里还嚷嚷：“ 蚊子！” 砰一声，众人再看，就见公孙随手抓起的是摆在手边的一个餐盘，刚才放包子用的是红木的，很厚实。赵普光顾着盯着公孙的屁股看会不会长出尾巴来了，还真没防备。公孙平日虽然彪悍，但是也没见他动作那么迅猛过，这一下本能反应拍的那叫个稳准狠呐，赵普鼻血就下来了。众人都被这动静惊呆了，一起望向赵普。只见九王爷高高的鼻梁上青了一块，左边的鼻孔下边挂着一条鼻血，也亏得他骨头硬啊，不然这一红木餐盘非把鼻梁打断了不可。紫影等人倒抽了一口凉气，小四子也被吵醒了，抬起头一看就是一惊，捂着嘴。赵普可算是回过神来了，伸手摸了摸鼻子，嘶了一声，再看就见公孙换了个方向，枕着他的腿继续睡觉，还抱住他腿揉了揉。 小四子， 哎呀，这书生绝对是故意的，绝对。 小四子醒了，爬到了赵普身边。 舅舅，你是不是戳爹爹了？ 你爹什么毛病啊？我戳他一下，他就给我一餐盘。 还好是餐盘啊，要是怪石头，要砸死人的。 小四子拍了拍赵普的肩膀，以示他非常幸运。赵普接过紫影递过来的帕子擦鼻血。 你戳爹爹哪里了？脖子还是胳肢窝还是腰啊？ 还有这讲究？ 有的，爹爹最怕痒了。他痒了就还有蚊子，然后随手抓起一样东西就派蚊子了。 这么有趣。 赵普伸手去戳了一下公孙的嘎吱窝， 蚊子。 公孙随手抄起枕头，一枕头拍向赵普。这回赵普有准备了，轻轻松松一扭脸避开了，枕头往旁边飞过去，正砸中一旁的小五。小五扬起脸看了看，甩了甩头毛，蹭到展昭身边要揉毛。赵普又戳了公孙脖子一下，一卷轴飞了过来。赵普一偏头让开，直飞展昭面门，展昭赶紧伸手接了。小四子和赵普玩得开心了，一起戳公孙，不过戳了两下，这回没动静了。两人对视了一眼，又一起戳了公孙的腰，还是没动静。最后赵普就看到展昭和白玉堂在一旁幸灾乐祸的表情，预感到不太妙了。他和小四子一起抬头看，只见公孙已经醒了，一脸阴森地看着两人，满眼都是被吵醒了的幽怨。 呀！ 小四子回过神来，惊叫了一声，转身就想跑，被公孙一把按住。 谁干的？ 小四子眨着眼。展昭和白玉堂很不讲义气的伸手一指赵普，赵普嘴角抽了抽，公孙扑过去就掐他脖子。 哼，敢打搅老子睡觉，灭了你！ 赵普征战沙场多年，什么高手没见过，但公孙这种战斗方式他还是第一次碰上，细胳膊细腿的趴在他身上掐他脖子，抵抗不是，不抵抗又不是，只好忍着。小四子赶紧躲到小五身后避风头，也不去救赵普。影卫们更是头一次见赵普挨揍，一个两个拖着下巴在一旁观赏。展昭盯着公孙的招式，跟白玉堂讨论：“ 这一招是什么招？锁喉夹腿吗？” 在不弄伤公孙的前提下，的确是没办法破解。 哎呀，鼻子被捏住了，这样大家也可以啊。 赵普完全没有胜算。 嗯，公孙打架的时候真爷们儿，还一路打一路飙脏话。 爹爹还没醒呢，这是起床气，舅舅要被弄死了。 赵普苦不堪言，就感觉一只小狐狸在自己身上打滚撒泼，捏着鼻子掐着脖子再踹两脚。 这书呆子打架的方式原来是地痞风格的呀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